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端午佳节刚刚过去，您的口边是不是还回味着端午的粽子香呢？中国与韩国都有端午传统和习俗，那么两国间的端午传统和习俗各自缘起哪里，有怎样不同的内涵？今天节目里我们就有请来自首尔的韩国媒体人木真来给大家做分析。在今天节目里，我们还要来关注本届俄罗斯世界杯的助威神器——俄罗斯木勺。在俄罗斯，木勺不光可以盛汤，更能够助威加油，敲出一种独特的俄罗斯节奏。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的“速战速决”活动，也欢迎您的参与。好，一起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而在韩国的日历上，在这一天也被注上了端午的名字。中国端午节主要是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词是吃粽子、划龙舟、寄托哀思。而在韩国，端午节更多的是有着庆祝丰收这样的含义。2005年，韩国申报江陵端午祭作为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消息传来，引得不少网友激烈的反应，认为呢，是端午节的节庆文化被韩国人抢注了。不过很快又传来更正的消息，认为呢，这是一场沟通的误会。那么在韩国，端午氛围怎么样？人们如何看待端午？韩国端午的含义是什么？同时呢，传承情况又如何？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连线在韩国的首尔广播媒体人木真，来听他介绍这个话题。木真，你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那韩国呢，和中国相似啊，也有着端午节的这样一种历史的传统啊。那么现在在韩国，端午节还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吗？生活在韩国，你是不是可以感到人们过端午的气氛呢？ 其实我本人来韩国差不多也有10年了吧，在这10年当中，如果说在这一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真的是在脑海当中回想不出来有什么非常特别的那些瞬间。那另外我也采访了几位韩国朋友，大家都说在这一天大家已经不觉得它在是一个节日了，所以很难谈什么氛围，特别是在城市地区。那我们也了解到，大概是在朝鲜时代的时候，一般的老百姓哈、会在这一天用菖蒲水洗头发，还会有像摔跤啊、投壶啊等等这些比较传统的活动。但好像进入近现代之后，端午节这一天似乎是非常安静的。那他们如果要是不去地方去感受的话，那可能很难去体会到这个节日就曾经是怎样的一个样子。 但是呢，我们知道韩国曾经在前几年为自己的一个就在江原道这个地方的端午节庆活动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啊。那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端午活动还能够保留下来？他们的活动形式是怎么样的呢？ 像韩国的话，它的端午节和粽子呀、龙舟还有屈原这些元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韩国的端午节它有比较深的农耕社会的烙印，在农历五月份这个时间点，一般所有的播种都结束了，人们也比较放松，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活动来祈愿丰收、祈愿健康，来庆祝这一天的地区。其实那我在采访的时候也了解到，比如说像南方的一些地区啊，还有周边沿海的这些地区，就以前是非常多的，但现在的话还保存下来这样一个习俗的地方呢已经不多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就是江原道的江陵了，而且它这个活动也不是只在当天进行。那我在采访的时候也了解到，他们这个活动是一个 比较完整的区间，那从四月份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端午。那端午的话它也不是只庆祝这一天，一般是农历的五月初三到初七。那它这个活动的内容除了指定的这种祭祀呀、祭礼、迎神游行、巫祭，还有官奴假面戏、农月竞赛、儿童农月竞赛等等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民俗活动，比如说跟中国文化元素有关的这种汉诗创作，因为朝鲜时期他们之前一直也都是使用汉字的，像乡土民谣的竞唱大赛啊，全国的石调竞唱大赛、拔河、摔跤、荡秋千等等。那比如说这个庆典活动的烟火游戏啊、放灯啊、还有国乐表演啊、家耶琴都是有的。所以说从它这个元素看来，它是非常具有韩国当地的这些民族特色的。 因为其实在现代都市中可能几乎都已经消失了哈，人们只能去古朴的山村去寻找了。那么政府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传承端午文化的一些计划，或者是对外传播韩国特色端午文化的一些计划呢？ 其实我在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发现，他们主要是分成了三块，一块是学校的教育，另外一块是家庭教育，再有就是政府了。你像他这个学校教育的话，一般在学校那教科书当中，包括老师也都会告诉学生，我们有这样一个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节气。他们其实并不把这一天当作节日去看待。那这样一个节气端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民俗啊什么的。在家庭教育这块呢，那我也了解到有一些朋友说，小时候爸爸妈妈会带着他们去参加刚才咱们提到的江陵祭啊等等，让他们知道就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当中是有这些元素的。其实这个对外国人的介绍这个部分也是能够加深这个外国朋友对韩国文化的一个理解。包括每年韩国的江陵端午祭，他也会用一些外文的宣传资料，然后面向外国群体、外国人群体，然后去宣传。 那么作为一名在韩的中国人啊，每逢佳节倍思亲，那么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你们华侨华人之间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活动吗？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格外的想念祖国的粽子呀？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讲，每到了这个节日最想念的还是粽子。那大家可能会聚在一起去包粽子，但说实话包粽子是个技术活，不是每个人都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哈，能够参与进来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非常羡慕在国内的朋友有各种选择。 好，谢谢在首尔的广播媒体人穆珍与我们所做的连线，向我们介绍了韩国的端午文化。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说完了韩国的端午文化，下面我们将视线投向半岛的另外一边，朝鲜。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三月底访问中国到美朝峰会在新加坡的结束，朝鲜近三个月来逐渐向世界敞开了对话大门，也使得外界对于朝鲜未来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充满了遐想。而在朝鲜的众多领域当中，旅游业的发展备受期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五月下旬说，要把元山葛麻海岸旅游区建成世上独一无二的朝鲜式海岸城市的指示，无疑是推广这个地方最有力的宣传语。那么如果朝鲜要打造旅游业，它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呢？好，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这里是位于朝鲜江原道的元山葛麻地区。据朝中社报道，该地区正在打造一个占地面积达数百公顷的海岸旅游区，新增设施包括十几栋宾馆、海滨浴场、露天舞台以及民族文化体验区等。今年五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曾表示，要将这里建设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朝鲜式海岸城市，预计海岸旅游区将在明年四月完工。元山市距平壤大约180公里，其南部的葛麻半岛海岸线十分平缓，朝鲜著名的天然浴场鸣沙十里沙滩就位于此地，港口设有万景峰92号游轮等娱乐设施，附近还新建有一座国际机场。元山被外界称为继平壤之后对朝鲜人第二大富有吸引力的城市。在平壤大同江畔，每年夏天的游船上举行的 大同江啤酒节都会吸引众多朝鲜市民和外国游客前来参加。美丽的女服务员也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Oh,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beers I am having. It's great. 据朝鲜门户网站《我的国家》介绍，朝鲜将发展旅游业看作为加强同世界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发展国家经济做出积极贡献的重要工作。为吸引更多外国游客，去年位于莫斯科的第一家由朝鲜官方认证的旅行社正式开业。该旅行社向游客推出了5至25天的旅行路线。韩国媒体称，随着半岛局势的缓和，旅游业或将成为朝鲜重点打造的一个名片产业，一方面有助于拉动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改善国家形象。 如果朝鲜开放旅游业，那么有什么地方值得一游呢？我们也来听听专家怎么说。辽宁旅游管理学院教授郑辽吉日前对《环球时报》表示说，朝鲜开展国际旅游的时间并不长。1988年，首批中国公民从丹东出发，乘大巴经鸭绿江大桥前往朝鲜新义州进行了一日游，这是一个开创之举。其实朝鲜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像朝鲜的妙香山、七宝山、三池渊等等自然景观都很漂亮，还有高丽时期的历史建筑、王陵等等人文景点。事实上，朝鲜很适合发展全域旅游，路线不一定非要在金刚山开城，其他地方景观也很美。不过专家也提示，朝鲜发展旅游业目前呢还需要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交通领域。就拿铁路来说，丹东至沈阳的陆路距离比丹东到平壤略长，前者动车运行时间是1.5小时，但是现在从丹东到平壤呢却需要8-9个小时，而且乘坐体验并不好。此外，位于丹东的新鸭绿江大桥中方段已经建好，然而事实上没有开放的原因呢是朝方还没有修好道路，日后自驾还会受到限制，也希望能够尽快修通。再一个，旅游往往是和购物相联系起来的，目前朝鲜的旅游业接待能力还十分的有限，同一时段大约最多可以接待10几个旅游团体，而消费产品呢目前还不够丰富，也使得游客们有钱也许并不一定都能花出去。不过相信如果朝鲜重点打造旅游业，这些都可以获得比较快的改观。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当然是说俄罗斯世界杯了。大家都记得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上，有一个助威神器被传遍了世界，这就是南非人特有的一种传统的喇叭乐器，叫做乌苏拉。而到了本届世界杯上，助威神器有了一个变化，俄罗斯木勺出现了。木勺的形状跟现在我们家里面使用的长柄汤勺别无二样，但是俄罗斯人非常聪明的把两根木勺用一个塑料套套在一起，木勺自相互撞击便可以发出独特的助威声。外人看来觉得十分的新奇，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呢，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因为每个俄罗斯人小时候都用过这样的乐器，它发出清脆的响声，击打节奏，为环境助兴，听起来有些类似中国的快板这样的感觉。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将视线转向这次俄罗斯世界杯上注定要大火的助威神器俄罗斯木勺。 这些人手中用来打拍子的就是俄罗斯木勺，与南非的助威喇叭乌乌祖拉不一样，俄罗斯木勺本身是一种传统乐器，主要用于乐队演出。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что вот эти ложки сделали, что вот не забыли наши ложки, что вот мы на. Это чисто наш русский инструмент. Да, да, да. Что это вот инструмент наш не забыли. 不过为了让球迷更好地使用俄罗斯木勺在赛场上加油助威，当地设计师还对木勺进行了改进，他们将两个木勺的勺柄用橡胶连接在一起，轻轻按压就能发出声音。此外，如果球迷们不习惯使用传统木质勺来加油助威，还可以购买特制的塑料勺，而木勺的设计师还给它起了一个霸气的名字，胜利之勺。 Это очень оригинально, это по-русски, поэтому, наверное, и ложки здесь будут очень уместны.

6月5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赶往印度，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多种多样的世界环境日纪念活动。当天，印度环境部长宣布将发起印度100个历史景观保持无垃圾的运动，特别是杜绝塑料垃圾。索尔海姆与环境署亲善大使印度演员迪亚梅沙共同参加了在著名景观泰姬陵举行的垃圾清理活动。他表示，印度圣雄甘地曾说过，清洁即圣洁，人们应该响应甘地的教导，更多的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给予关爱。 A couple of days back, we were in Andhra Pradesh, beautiful state in the south. 我此次访问印度，在旅行途中，无论是在乡间还是在城市，都被印度这个国家的美丽所折服。但期间，无论是在田野还是在铁路两旁，都可以看到成堆的塑料垃圾。在去拜谒圣雄甘地的墓地时，有人对我说，塑料垃圾好比是一种暴力。我同意这种说法，它不仅是对大自然施加的一种暴力，同时也是对人构成的威胁。也许大家看到泰国的一条新闻，一头鲸因吞食过量的塑料袋而死亡，他在死前吐出的塑料袋多达60个，这种事在挪威、西班牙都发生过。无论是大象还是牛，所有动物都在劫难逃。我们人类也在受到塑料的严重威胁。印度一个非政府组织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使是从喜马拉雅山上取得号称最好的水源中，都存在细微的塑料碎片。我们所食用的鱼类当中，也不难发现塑料碎片的痕迹。这也正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向塑料垃圾开战的原因。 科学家指出，99%以上的塑料是由以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为原料的化学品生产出来的，它们都是污染环境、不可再生的资源。如果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截至2050年，塑料行业可能会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 20%。世界正逐步觉醒，正视这个问题，政府也在采取行动。许多国家的政府正在陆续出台从开展公共宣传活动到促进回收的激励措施，例如进而征税，甚至彻底禁止某些一次性塑料产品。令人欣喜的是，非洲大陆在这方面可谓走在世界的前列。大多数非洲国家全面禁止生产和使用塑料袋。在25个出台塑料袋禁令的非洲国家中，一半以上的国家在过去的4年当中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世界环境日，联合国呼吁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采取具体步骤，实现速战速决。比如号召人们敦促经常光顾的餐厅停止提供塑料吸管，带上自己的咖啡杯或是可重复使用的水瓶，要求食品供应商提供非塑料包装，去超市带上自己的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在走路过程中捡起你看到的任何塑料，向当地政府施压，推动他们改善城市废物管理方式，告诉当地政府自己支持一次性塑料袋的禁令。古特雷斯秘书长通过发言人宣布，从世界环境日头一天开始，他所在的秘书长办公室将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瓶。在他的带动下，以往习惯于拿着一瓶矿泉水出席午间新闻发布会的发言人杜加里克已在当天换上了一个水杯。古特雷斯在环境日录制的视频致辞中呼吁世人参加世界环境日庆祝活动，并致力于减少塑料足迹。 A healthy planet is essential for a prosperous and peaceful future. We all have a role to play. 健康的星球是繁荣和平未来的根本，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我们人人有责。但是怎么做，从哪里开始，也许很难知道。因此，这个世界环境日只有一个要求：战胜塑料污染。我们这个世界随处可见有害的塑料垃圾，每年有超过800万吨流入海洋。海洋中的塑料微粒现已超过我们银河系中的星球数目。从偏远岛屿到北极，没有任何地方不受污染。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到2050年，我们海洋中的塑料将比鱼类还要多。在世界环境日，要传递的信息很简单：拒绝使用一次性塑料，拒绝不可再次使用的东西。通过共同努力，我们能够开辟一条通往更清洁、更环保世界的道路。